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继续为你讲述宋丹丹的故事。在合作完了《超声游击队》之后啊，黄宏和宋丹丹又陆续合作了小品《手拉手》《小保姆与小木匠》。1992年，宋丹丹想有所突破，演一回老太太，黄宏写了小品《秧歌情》，宋丹丹扮演的老太太惟妙惟肖，表演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正当黄宏期待着与宋丹丹再创辉煌的时候，宋丹丹却决定啊不再演小品了。宋丹丹告诉黄宏，现在我走在街上，所有人一看我就笑，我演话剧《茶馆》时的一场悲剧时啊，我一出场观众就大笑，我觉得特别伤自尊。于是啊，这对黄金搭档就散了伙。在1994年，宋丹丹迎来了自己演艺事业的又一个高峰，她与英达合作了我国的第一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在这一部被誉为中国电视喜剧的里程碑里，宋丹丹的演技得到了更加充分的肯定，进一步奠定了中国第一女笑星的地位。下面就让我们共同欣赏一下宋丹丹在《我爱我家》里的精彩表演。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宋丹丹扮演的和平由于生病而丧失了记忆，全家为了换回她的记忆，把家里的环境改成了20年前的文革时期，从而引起了一系列笑料。 和平同志，和平同志，和平同志， 我这是挨哪儿呀？ 你这是在自己的战友的家里啊？我是治国，我就是你的，我就是你的治国哥呀、啊。 治国？夏治国？ 对。 不对， 和平，向毛主席保证，我是真治国，我绝对不是假治国，我绝对就是假治国，瞧我心还是 你怎么老成这样呢？你 我这还抹了大半瓶那什么蜜呢。和平，我跟你说，和平，是这么回事儿，你这不生病了吗？你一生病啊，我就着急，我这一着急我就老成这样了。你看我爸他更着急，头发都白了。 是啊是啊，那是急的嘛。对，你看啊，这个心里面着急着呢啊，你要是万一病上有个什么啊，那我们治国他怎么办呢？ 大爷，大爷，大爷，我叫您呢。 哦，对，叫得好，叫得好。好多年没听他这么叫了，耳生。 大爷，那我跟治国的事儿您都知道了吧？ 对，知道什么了？ 我们俩处朋友。 我不光知道你们俩处了朋友啊，我还知道你们俩处朋友以后的事儿。 哎呦，大爷，您瞧您，人都不好意思了。那我大妈呢？她也知道了吧？ 你大妈？不认得。 她说的是我妈。 哦，你是说治国的母亲呐？哎，她已经 她已经出差了。哎，和平啊，你看，这是我妹妹。 对对对对。阿姨好。哎呦喂，你别忘记阿姨，这不乱了吗？ 又看样子，反正你怎么也比我小，你管我叫姐姐吧。姐姐，那不更乱了？哎呀，那得不乱不乱。哎，贾志国，哎，我怎么瞅你妹妹那么眼熟啊？哎哎哎，你爱哪学校啊？ 我是和，我是战斗林小学。 美珍，哎呦， 哎呦， 真的呀？哎呦，那离我粉秋路小学不远呢。哎，你是校队的吗？哎，上次迎宾迎夏那个亲王是不是你也去了呀？哟，春特眼熟哎。 快了，这可不止20年了，快成原同学了。和平啊， 啊， 你还记得你这回是怎么生的病吗？ 我生病了 啊？ 我不记得呀。 你好好想想。 我记得，我往外跑。 对。 在兵团。 嗨。 啊，不是，我回北京探亲。啊，不对，啊就，我已经调回来了。啊，不对。 啊。 哟，我都乱嘞。 宋丹丹在《我爱我家》里的表演，一招一式都让你觉得那就是你身边的一个家庭妇女真实的可爱。对公公既孝顺又有点怨言，对老公又自豪又有些不满，对女儿又疼爱又恨铁不成钢，对妈妈又维护又无可奈何。她演活了和平这个形象。下面啊，就让咱们听一听《我爱我家之失落的记忆》的结局，重温一下宋丹丹的精彩表演吧。 爸， 嗯， 今儿大喜的日子，怎么不换点新衣服呀？ 大什么喜呀？ 嗯， 和平死活咬定，最早明年元旦登记。今晚上我还得客厅搭床。我 昨天我又想了想 啊 啊，还是不要着急，慢慢来。和平的意见也应该尊重嘛。好了，我上局里开会去。 和平的意见是应该尊重，可我这么天天搭床，我可受不了啊。干脆啊，我也不管他晕不晕了，其实我跟他挑明了算了。 贾志国，志国， 嗯， 哎哎哎，贾志国，你怎么回事？都8点了也不叫我一声，你成心让我迟到啊你？ 真是，来，坐下， 干嘛呀？啊， 你大爷我 啊， 昨天跟你提的那个事儿， 我大爷你，你是我大爷， 我爸是说呀。 啊 结婚那事儿吗？ 哟，您要结婚呢？跟谁结婚呢？不是，您早跟我们说一声啊！您要跟谁？谁呀？谁？ 我 啊？啊？你要结婚？ 不是说好了吗？ 你要跟谁结婚呢？你？啊、你说你要跟谁结婚呢？你？ 不是说好了、 啊、 登记？ 别着急，嫂子，不是，别着急，阿姨，叫我什么呢？你叫我什么呢？你？ 哎、 啊？ 大早上起了，你们全家串通好了，你们要把我休了我、啊、你们、 啊、我爱你们家10多年，我容易吗？我 哎不容易呀， 我好了，我好了，我 好了， 把我休了，你们还好 了。哎呀，快又晕了呀，快拿冰块。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酒。到现在情景喜剧虽然已经走过10多年了，但当有记者问到哪部戏才是宋丹丹心目中最棒的，当然是《我爱我家》。虽然那是中国第一部情景喜剧，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部情景喜剧能超过它。无论是文学性还是完整性上，它都是最棒的。宋丹丹在《我爱我家》之后，她与赵本山在春晚上的合作更加炉火纯青，给广大观众和听众塑造了多个经典的形象。与此同时呢，他又接下了另一个情景喜剧《家有儿女》，这部情景喜剧使宋丹丹成功地塑造了好母亲的形象。虽然有时会犯傻，但仍然不失为一个可亲可敬又可笑的老妈。下面就为大家带来《家有儿女》的精彩片段。刘梅为了改善和小雪的关系，努力地去接触小雪喜欢的老鼠。为此呢，夏东海还给刘梅买了猫来镇定她。 可是谁知道意外就发生了。 到底谁是杀害小老鼠的元凶呢？ 谁啊？ 虽然我现在还不太清楚，但是过不了一会儿就会水落石出的。现在我们每一个人来分析一下小老鼠的受害过程，我们从中找出线索。 我先说。 好。 我认为就是他。 你怎么知道是我妈呀？ 他表面对小老鼠很热心，其实他心里怀恨，趁鼠不备打开鼠笼放出老猫，暗中指示杀鼠害命，天理难容。 完了。 完了，这就是事实。 刘星，你接着分析一下。 啊，成。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小老鼠被…… 刘星，请注意，小老鼠是白天遇害。 对，是白天。在一个月黑风高的白天，小老鼠被独自一人锁在家里。心想，哎呀，我要是能够出去玩该多好啊，哪怕是打半个小时游戏机也成啊，多么简单的要求啊。可是就没有一个人能理解他内心的痛苦。 我看说的是你自己吧。 动什么呀，这叫换位思考。 行了，别停了，接着说。 小老鼠透过窗户看到外面的世界，他利用自己偷偷配好的钥匙打开了房门走了出去。只听一声呐喊，喵，伸出了一只黑手。 不是，这只黑猫是白爪子。 白爪，伸出了一只白爪子，接受了他那年轻的生命。那个凶手就是他，白爪子的黑猫。我分析的怎么样？ 来吧，把偷偷配的家里钥匙给我拿出来。 老爸。 快点拿来。真乖。小雨，该你分析了。 我分析不好。 那不行，这是破案的程序，每一个人都得说。 我觉得小老鼠不可能自己打开笼子。 说的有理，继续。 我还觉得打开笼子的人不是故意杀死小老鼠的。 有意思。 我还觉得他可能就是让小老鼠和老猫比一下舞。 那这么有奇思妙想的人应该是谁呢？ 不会是刘星吧？ 我有不在场证据。那天下午我正在老师办公室罚站呢。 那小雨有不在现场的证据吗？ 我有，我当时和二胖在一起呢。 小雪， 小雪， 其实啊，在现实生活中，宋丹丹也是个很会教育孩子的好母亲。巴图3岁的时候，宋丹丹和小阿姨带她去自由市场。巴图在一个卖书的地摊前停住，妈妈，我要这个。巴图指着一本精装的连环画书，理直气壮地向妈妈张口，但是宋丹丹却拒绝了他，并解释道，这本书太贵了，妈妈需要考虑，可能你得等到妈妈下个月发工资。宋丹丹本意是不能让儿子感觉想要什么都唾手可得，养成他骄纵任性自我中心的性格。巴图毕竟是孩子，他立刻做出他那个年龄段孩子常见的举止，就是哇的一声大哭起来，然后坐在地上。面临此情此景啊，宋丹丹坚决地对小阿姨说，不要理他，我们走，然后直直地往前走，并警告小阿姨不许回头。结果呢，巴图哭声渐小并快步跟上他们。 宋丹丹并没有就此罢休，回家后赶紧关起门来跟三岁的巴图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提醒巴图做了一件特别丢脸的事儿，因为想要什么不给就坐在地上大哭是最令人讨厌的，所以巴图今天的行为很伤他的自尊。幼小的巴图眼泪一次次的涌出眼眶，并告诉妈妈我改。说了这么多呀，咱们再来欣赏一段宋丹丹在《家有儿女》里的精彩表演吧。夏雪对野生猩猩的生活着了迷，为此还逃了课，后来得知女儿原来想研究猩猩，刘梅为了迎合女儿的喜好，自己也一个劲儿地恶补猩猩的知识。 黑猩猩是一种体型最大的类人猿，属于猩猩科，主要生活在非洲的赤道地区。 哎呀，老婆，今天差不多了吧，睡吧。 很多人误以为大猩猩是野蛮动物，这恐怕是动物界中最大的冤案。其实他们性情一点儿也不狂躁，即使为了争夺统治权，雄性大猩猩们也很少打架。嘿，你说我们医院那些男大夫一天到晚为了争夺那个主治医的名额在那儿打得不亦乐乎，还不如人家黑猩猩呢。嘿， 哎，行了，咱就别用联想式思维了吧， 我也得忍得住。猩猩在动物世界的地位既尴尬又微妙，它和人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人类祖先的活样本。3000万年前他原本有一次成为人的机会，却因为偷懒不肯从树上下来，永远在兽群里沉沦。嘿，那也就是说3000万年前他要不偷懒要从树上下来了，那没准我们现在人类都已经星球大战了。哎，是不是小刘海？ 人和猩猩可都是需要睡眠的。 猩猩完全有理由这么想，哎呀，说我就差那么一点点儿，我就变成人了。而人类呢，也可以完全有理由这么想，我就差那么一点点儿，我就不是人了。真的就差那么一点点儿， 就差这么一点点就凌晨1点钟了。夫人，你能上来挨席吗？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夫君，我来了，我来了。 哎呀呀呀，你不能上来。哎呀，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早在宋丹丹演小品之前，她还拍过话剧、电视剧和电影。宋丹丹的第一部作品就是话剧《红白喜事》，接着陆续的又接拍了电视剧《寻找回来的世界》和《月牙》，但是这些作品啊都不是后来宋丹丹的喜剧风格。就算是后来和陈佩斯合作的《傻帽经理》，宋丹丹也算不上是个喜剧人物，但是宋丹丹是在表演道路上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所以呢她的演技才如此之高。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一下宋丹丹在电影《傻帽经理》中的精彩表演吧。 傻帽经理来了。哎， 就不傻。 哎，还挺忠心耿耿的呢。哎，我给你带条裙子，你穿上，观阵全北京，怎么样？ 真的？ 谁骗你呀、啊？晚上拿去啊！ 嗯， 走、啊。 你干嘛跟大头那样人套近乎？ 怎么了？怎么了？ 大头，再见啊！他这会儿都不行，从小他就欺负我。 哟，什么味儿啊？醋坛子，醋坛子倒了吧？行了行了，说真的，你发几张路条了？ 这不，一张都没发出去呢，我 还让黑大个把我逮着了。 笨啊，咱们巴掌。 真的 闹着玩的呢， 怎么发出去的？ 哎，学着点。师傅，您住远不住啊？ 远不远呢？ 不远，坐上车几站路就是。 有什么房间？ 什么房间都有。 哦，有彩电吗？ 有。 哦，能不能洗热水澡？ 尿床。好，我说完这是褥子，您拿着这个，1块钱一张，什么条件都有。您放心吧，在这儿洗。 快快，你给，快点，快点，快点， 太好，太好， 钱最好， 两块， 两块，两 块，快点。哎，这还有 啥啊？又来车了，你快去吧。 哎呦，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拜拜了，您嘞。 你是真话没有？ 这玩意儿是真的呀！就凭这2块钱，他没去找去，傻帽。 出演了傻帽经理之后，宋丹丹才开始演小品，并且开始逐步走进大家的视野。在他跟黄宏合作了一段时间以后，爱挑战的宋丹丹决定不再出演小品，而去再次挑战电影。为此呢，还跟黄宏产生了一些误会。但是毕竟两个人合作了好些年，最终两人还是冰释前嫌，重归于好。其实一提起宋丹丹，大家想到更多的还是和赵本山的合作。1999年春晚，宋丹丹和赵本山第一次合作小品《昨天今天明天》就赢得满堂彩。但是您知道吗，在这之前啊，宋丹丹还和赵本山有过一次合作，而且合作了一部电影，这部电影的名字呢就是男妇女主任。下面咱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宋丹丹在电影《男妇女主任》里的精彩表演吧。 你咋整这些菜呢？你妈呀，干啥呀？这是抹红蒜虾的， 捯饬捯饬这张脸呗。 你黑灯瞎火捯饬它干啥呀？ 老了翻翻心，省得让人瞧不上。 你说没用，谁瞧不上你了？ 吃饭。 咋的？这是慧芳这人真不错，这次活动他是最支持我的。俺俩这练在那儿，就有一个动作干脆就练不过去了，大过云儿，就那个夸一翻身了，怎么也不会。完了就没等练呢，这孙福还到这就夸着临走了。干点事真难，喝啊。 有人帮他修菜窖，帮他掰苞米，人家夫妻俩吵架你给人当后盾，说不说的俩人又转上了，丢人。 谁丢人呢、啊、我这不是为了替你做妇女工作呢吗？咋丢人呢、啊、 啥工作呀、啊、你就是利用权力之便想大面积的接触妇女， 这不是为了迎接检察团吗？ 那过去上二人转都是咱俩唱一副架，怎么的这稀里糊涂的就让我下岗了呢？我老了是不？没有魅力是不？跟你一块唱丢人是不？ 我以为让你唱你能唱啊？ 你咋知道我不能唱啊？你让我唱了吗？你非得让我自个儿提出要求啊，是咋的？ 哎呀我的妈，就因为这点事儿啊？你这点，那会儿我还以为你不唱呢。那会儿，哎呀，这你多大岁数了？媳妇多有魅力，你看小嘴唇画的，太苦了。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宋丹丹在《男妇女主任》里的精彩表演。其实啊，现在宋丹丹不只是一个喜剧演员了，她的戏路非常宽，从《十面埋伏》里的老鸨，到《落叶归根》里和赵本山表演的双簧，在我们心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在这里呢，也祝愿她的演艺道路更加辉煌。最后呢，给您送出一首宋丹丹演唱的歌曲《活的就是现在》。主持人红酒，代表制作尹丽，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百年笑声，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世界是否变得越来越实在？这世界是否变得越来越明白？这就是人生跳跃跳不完的证明了你我他们的存在。这世界是否变得越来越古怪？这世界是否变得越来越可爱？这人